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征集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三条留言吧，我就再也没敢往下翻了，因为真的是看得蛮心酸的，就真的是感觉人生充满了无常。 莫大人说都要得抑郁症了，看的就很难过。 啊，那倒不至于。对，这句话题呢，就是说，来说一说生活中令你感叹命运无常的人或者事儿。 嗯，其实就是还是我平时看新闻也还比较不太喜欢看这种，就是看的话就心里一阵阵难过，又做不了什么，就觉得说还不如不去看。嗯，但是呢我们做这期节目也不得不分享出来这样大家分享的一些很悲伤的故事哈，那希望在痛过之后能让大家明白人生无常，能珍惜当下的这么一个道理。 嗯，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孙子涵的这孤独世界幸好有你。 嗯， 人生走滴滴最难等的是邂逅，原来我们最期待的以后闭上的这孤独世界我幸好有你。 下面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了。第一个就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这个朋友叫做不坚强的女人，她说我和老公旅游在外的时候呢，收到了婆婆的电话，说是隔壁邻居家听话聪明的小孩在车里闷死了，晴天霹雳。 嗯，对，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心里也真的是晴天霹雳，虽然形容只是一个听话又聪明的小孩，但是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还要遭遇这样的事儿呢。 嗯，真的是人生无常啊，命运无常。 嗯，对，哈宇格他说呢，上上个月老妈的同学被查出了有癌症，不久就走了。昨天朋友说阿姨家15岁的女儿在教师节那天上体育课突然晕倒，然后就去世了，真是世事无常，要活在当下呀。 是的，就有的时 候15岁耶， 对，就好端端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就让谁都接受不了。 嗯嗯，真的是蛮可怕的。 我心里暖着，因为曾经有你。我唱着你和我在最懵懂时的美梦。 诗静阿姨啊，她说随着我们95后的成长，最近呢听到身边很多朋友的家人和亲戚查出大病，以前呢总以为这种生离死别离我们还有很远，现在啊感觉就在身边。 可能是这些年这个环境越来越差，各种饮食的问题啊什么的，就会有更多的人在年纪轻轻的就得了一些绝症什么的。 对，是这样。 这孤独世界我幸好有你。 第二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有理想》。 嗯，在这孤独的世界要有理想，做个有理想的人。王馒头他说呢，大学4年的宿舍生活本应该和和气气的就毕业了，最后却闹到了老死不相往来。你永远想象不到那张让人感觉单纯的脸的背后有多么的丑陋。 嗯， 看来同宿舍里有一个人面兽心的人啊，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就是当你怎么说，就是 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去，去面临那个很复杂的社会啊。你像这种小宿舍的话也算是一个小社会了，然后你可能才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它的复杂，它的险恶之处，还有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句话吧。 真是 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 月塔旧戏法他说呢，二姨出轨，二姨夫肝癌去世了，然后呢我爸觉得他们当年毕竟帮过我们家，就给我姐出了4年的大学学费，然后呢还给我二姨拿了几万块钱处理姨夫的后事儿。结果呢人家不仅不领情，还到处说我们家不差钱，也不多给点。从此以后我爸就让我离他们俩远一点。 我这太可怕了吧，就我觉得能给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嫌少呢？ 对，就人心总是人心不足，就什么蛇吞象嘛，就很多事情上哎呀，就是有真的贪心，贪心造成的这个蠢事真的太多了。 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离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钟书润他说呢，我生活中还没有，当时我听说过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和老公去孕检，女人低血糖不舒服，突然冒冷汗，靠着老公身边，老公却说不要靠在我身上，赶紧擦汗，往往细节才是最寒心的，最后女人离婚了。还嫌弃自己老婆的汗留在自己身上。 对啊，这种男人你嫁他干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女人就当你怀孕或者怀孕之后，我觉得才是能看得清这个男人是人是鬼的一个真正的时候。我觉得谈恋爱呀、包括结婚后啊，那甜蜜蜜的时期，我觉得根本就不算什么， 都不好说。 对，我觉得演员的话你都能演 出来，遇到事儿了才看出来。 对呀、 下一首歌来自张希的《认真的老去》。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 皮皮虾他说，其实呀也算不上命运无常，他说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死活不肯报师范类的学校，现在挤破脑袋往教师行业发展。 倒干嘛去了？早没想到。 其实还是很多人吧，在刚毕业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但是慢慢的会被生活所打击，就是认清现实，也知道自己在哪个高度，就是也不得不向现实屈服吧，就是你可能真的是选择这个行业是你最好的选择。 是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还有一个不太想透露姓名的朋友，他说呢，可能就属今年了吧。3月因为同事的勾心斗角原因，我辞职了。4月因为辞职了，合作伙伴直接翻脸了，没办法，也算是知道了他的真面目。8月份对象意外怀孕，他非要结婚，我感觉现在结婚太早了，也不想结。还有怀孕了以后才知道他之前打过胎。这一下子让我们的关系跌到了谷底。 我觉得这个留言的应该是个男生哈，那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你一句了。你不想让人家你不想让人家那个生孩子，也不想结婚，那你干嘛让人怀孕呢？ 不自己做好措施、嗯、对不对？现在说这种话，我真的为女孩子感到很委屈。 不负责任。 对呀，那你说要不是你的事，人家能怀孕吗？ 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一滴琉璃，他说的很厉害啊，真是命运无常啊，我们家拆迁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还缺朋友吗？ 开心的事吗？ 不是，我特别想跟你做朋友。真的，就是钱不钱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情谊在。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小胖饼丫丫她说呢，大姑的婆婆平时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但上个月因为天气好，于是呢骑着三轮车去遛弯，下坡的时候连人带车整个翻下去了，车没事，但是呢人却摔得要做开颅手术，身上多处骨折，现在还在医院，希望能够一切平安。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很遗憾，昨天听妈妈说他已经去世了，希望他在天堂一切安好吧。 嗯，多希望听到的是车毁了，但是人一点事都没有。 对呀、啊，你像一般这种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哈，最经不起摔了，就怕摔到一些重要的部位、嗯，就真的没有救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嵩的《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嗯，都是小事儿。 早晨六点不想起，睡眠太少不长命，人类应该睡到自然醒。三天两头被卡屏。 木安他说呢，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人世间的百态无法预料，还是珍惜眼前人为真吧。 嗯， 说的有道理啊。他还说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对，永远有人十八岁。 对啊，其实这就是人生的规律嘛，就像庄子的一个典故啊，就是他妻子去世的时候，别人都在哭啊，只有他披麻戴孝的，然后在击着一个乐器唱歌，还一直在笑。大家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啊？你老婆都死了，你还要这么开心？然后他说，我老婆，这个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嘛，是自然的规律。我老婆又回到循环中去了，是一件多么值得开心的事儿啊！其实都是人生的规律嘛。 不管是庄生梦蝶，就是骨盆儿歌也好，还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凡是我是觉得这样啊，凡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正常的，生老病死呀，然后就是自然的循环灭亡啊，大家都要看的就是 开一点， 对，看开一点，不要太纠结于说，哎呀，他怎么就去了？为什么我没有能够再继续陪着他？其实对他来讲，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但是我就比较接受不了的，就是那种突然间的、毫无预兆的，然后就是那种很突然的事情。 对。 最近有点忙，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翘起来的嘴角。唱不来的歌就转掉，千万不要总是烦恼，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嗯，下面这个朋友就是讲的这种事情了，他叫做 Mr. Brown Love Life。 他说今年春天，平时特别能干的外公突然间的急性心梗，及时送到了医院，放了支架，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并发症，后来转院到我读书的地方，我就天天只要没课就坐45分钟的公交车去医院看他，陪他聊天。我呢恰好是一个医学生，从此呢内心便立志以后做一个心内科的大夫，让那些还没来得及享福的人生命能够延续。 嗯，我觉得也是在无常中看到了自己要一直坚持一生去追求的东西， 其实也蛮好的。 对啊，我觉得好像那个植树呀，植树不就这样吗？就是想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想要是这个救死扶伤，所以选择去学医。 对。下一首歌来自任然的《轻松》，放轻松啊。小小他说呢，马上就要过元旦了，我弟弟骑车不小心摔断了胳膊，接着放假我们一家人出门就出了车祸，翻滚坠落的那种，除了我弟的胳膊是二次伤害，我的脖子也动不了了，其他人倒还好，都是轻微的擦伤。再接着就是姥爷生病了，好在后来姥爷病好了，弟弟的胳膊也做了手术，也好了。 最后的结果是好了就好， 不管怎么样总算好了。 祝福你们一家人， 不管这个剧情多么曲折，但结局是个圆满的就好。 对， 更愿意选择一个人唱歌。 喜马拉雅黑他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周六回家却再也没有见过，他在来学校的时候呢，在高速上出车祸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坐车，尤其是上高速。 以为情绪不会失控，可是心却像有人在操控，那么的痛，说分手。 可爱辉他说呢，大学一眨眼就过去了，本来开开心心欢欢乐乐的寝室群聊，现在变成了我一个人的回忆录，我们各奔东西，似乎彼此都忘记了，我还是偶尔会想起他们，想起大学的时光，想起一个和我跑到北京看莫大人和萱草的可爱室友。哎呦，还来北京看过我们，难道是参加过哪次活动吗？ 对，有可能。 会好很多，朋友越多的时候越发的寂寞。 这个朋友他说，当黑夜问白天，他说我一直以为啊，父母亲人去世离我很遥远，今年四月份妈妈离开了我，看到舍友给老妈打电话，我好羡慕呀，好想再叫一声妈妈。 真的是，特别是看到别人有而你没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儿。 对，真的是不敢想那一天，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希望永远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就是命运无常嘛，就是说很多事情你都预料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说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下的时间哈，做好自己该做的，想做的，就没有遗憾就好。 多抱抱他们，多陪陪他们。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时间关系嘛。但是有很多留言还没有分享完， 对，有 每一个都还蛮戳心的。 是的，我看很多留言都在讲述自己以及亲人身上遭遇的事情嘛，就觉得真的很走心，然后呢，看起来也让人很动容。 如果你也想继续的探索这个话题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把这个微博下面的留言都看一遍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世界，也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力量，或者是更珍爱自己的生命和现在的生活。 好，那我们这周的酷音乐调频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哈。那想要参加留言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酷音乐调频的账号，我们会在每一期的这个话题讨论下面的评论中选大家的留言念出来的，所以赶紧参与吧。 最重要的是呢，每一期呢都会在其中选三位幸运的留言的朋友呢，分享出我们酷我音乐 VIP 的这个礼物送给每天留言的朋友，希望你们积极参与吧。 好的，那我们这周的调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爱那么不轻松。